那从十九二呢，只是调度失忆。它的优先组构造呢，用右图呢十九三组式，也就是上面这个优先组。在这个调度的优先图中有环，但是它不是有性环，因此调度失忆，它也等价于一个串行调度七十一、七十二到七十三。